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道建平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有请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old on 我就不是脑海中会不停的闪现这个英文的单词 Hold on 啊，就是hold 住， 对， 坚持住，对， 还有最后一天就要放假了， 最后一天， 对，今天 两天，好吗？ 两天，对， 啊，不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想，大多数的朋友，好不好？ 嗯， 今天是星期四，4月26号，眼瞅了五一的假期就在眼前了，虽然我们此时此刻已经身未动，心已远，但是还是要坚持着最后两天的繁忙的工作了。 对，所以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这个脚步显得无比的轻快。 轻快是心里的一个轻快啊。 对， 好像已经来到了一个可以悠哉悠哉享受的假期了。 嗯， 好，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依然在下班路上陪伴大家，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星期四的节目来喽。 再见工作。 好，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我们一个北京电台的活动，就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上周结束了，然后呢有很多朋友来参与啊，初赛的晋级名单4月底揭晓。 对，而且呢会在5月份进行复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 嗯，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大力支持， 谢谢 啊。开场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一首歌， 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骑着自行车也有种看着兰博基尼的感觉。 千万别骑着自行车上五环啊，别小心啊。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渴求自由，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像风一样自由，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 想奉养自由。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所有下班路上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好去处啊，因为马上到假期了嘛，对不 对？ 对， 昨天我们和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文艺的书店，那我们今天就来接地气儿，来推荐一些近郊游。 哎，我们来看看这个春天有哪些踏青的好去处哈、啊嗯，也不知道大家你们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欢迎你们随时跟我们分享。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来来，接着听歌。 月光让蒙马特的风吹乱短发。在66公路听雨落下，和你并肩横越了流沙，等日出和日落涂满天涯，到世界的尽头一起回家，在小小屋檐下张罗晚餐，和你写旅途的收场，你找的快乐 两个人，来自梁静茹。刚才我开着话筒呢，就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坐在车里一样，然后呢就五音不全的跟唱了那么一小段哈， 就是因为受这首歌曲的明显感染，就感受到那种看富士山的雪，然后被蒙马特的风吹春风拂面的感觉，是 什么被什么杀马特的风 到底是什么啊啊、嗯！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倒计时的春天版的节目了。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让我们抓住春天的尾巴，来看看在最近，尤其是马上到来的假期，大家都可以去哪儿踏青。 对，有人说分享四大主题线路、比如说休闲步道、仙阳之旅，推荐的路线有顺义，还有五彩显山登山步道，还有百花山观光的休闲步道，还有乌龙峡谷休闲步道，以及还有很多木栈道等等等等。其中的不夜谷是我们今天想为大家来着重推荐一下的。 对，这个地儿其实有些朋友之前都去过啊，就是神汤峪嘛、然后这个木栈道，其中不夜谷神汤峪木栈道呢，就是在怀柔，在雁栖湖的边上，全长有 7.5 公里，都是用那种木板铺成的那个就栈道啊、对， 就是说你可以沿着这个湖的两岸蜿蜒全行、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你自己可以有点节奏感嘛，比如说你可以登高，然后你可以靠水近一点，可以淋水、可以听着鸟语花香，然后吸着负氧离子啊，不是那个手里面拿着那个负氧离子啊，空气当中会大量的富含的负氧离子。然后我们就常说这几个字，就是洗肺洗眼更洗心。对， 对，不妨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给我们换一换肺，好不好？ 换一换， 深呼吸一下。 对啊，可以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呢，稍后我们看看有一些短途的自驾游还有哪些好的去处，好吗？ 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n, oh,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so many messages you don't reply. Gotta 有些歌属于这种前奏歌啊，就是前奏控，很多人就觉得哎，听首歌好像听到前奏就大概知道这首歌是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了啊。 对，就包括我们很平台上有朋友说前奏的哼声真的很好听， 我觉得这首歌就最好听的就是前奏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Please Don't Go。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我们最前排的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差点连这个鼻音都出来了，这里是 就是被那个前奏给带的是吧、 啊、对、嗯、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了，然后可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玩的地方。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神堂峪是吧，接下来呢要推荐的是短途自驾游的朋友，大家其实可以选择最美公路自驾之旅。 对，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如果喜欢自驾的话都会有那种感觉，沿着一路的风景可以听着好听的音乐，沿途的即使没有到达景点心情也会变得很美。 真的是这样了、包括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路段啊，最美的这个自驾路线包括有109国道、北京段、范奇路、古龙路、妙峰山路，还有白河峡谷等等啊。 其中呢我们要提到的是妙峰山路，全长20公里，它是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和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的重要路线。 对，传说中的公路车圣地。你知道如果是骑自行车的话呢，如果旁边的风景，上次好像我们有一次电台的主持人他去骑行，有一次是去哪儿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那一次真的是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你一路骑着自行车哪怕很累，但是你心情是放飞着的状态。 是，而且一路看到那些美景啊，就是用眼睛来给他拍了好几张照片。 对，然后就觉得更累了。眼睛都累了是吧。沿途的这个风景啊，你想这个春天的尾巴，妙峰山路呢山花烂漫，很适合自驾游和骑行啊。另外我们再来推荐一个精品民宿休闲之旅，其实就是在北京周边呢有很多特色的这种村镇，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去过一些。 前两天我不是在那个王牌新发现当中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集装箱的一个小镇子，还挺好玩的。 哎呦，但是你说我就特别担心，我们说了是不是这个地方就不像之前那么安静了，就越来越多人会去 啊。有可能 啊，房山区有一个水鱼村，就是很多古民居的那个宁静的山村，就是鸡犬相闻，山泉水清甜的一个地方。 而且据说这个民宿里还有土炕，特别有意思啊。另外呢，大兴的庞各庄也号称了欢乐西瓜小镇，会在每年的5、6月份举办大兴的西瓜节，还有一座西瓜博物馆。 哎呀，总结一下吧，就是说实话你不用去特别远的地方，咱们北京其实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访的好地方，对不对？ 比如说朝阳公园。 北京 Lost Day。 离离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飘着爵士乐，柳荫街上杨絮飞，后海乌浪人如潮水，三年金乌客送七仙村旧仙庙，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去探险，来来去去我总是在家 long stay， 给我时间让我在上线，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在这里每次的 long stay。 离离看见晴天，朝阳公园夕阳最美，南锣鼓巷的夜唱飘着爵士乐，山羊絮飞，后海乌浪人如潮水，三年金乌客送七仙村旧仙庙，如果我的年少能重头来一遍，也可以有另一种颜色的诗篇，给我时间让我在这里和自己玩捉迷藏，睁开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色漫画我掩埋，看沉默看开怀，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 声，可上线我在这里，没目的的自在，美好的琐碎的我在这里，被塞满缓缓掩埋，开什么开开怀，我在这里，把行囊全都打开。 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说到特色的民宿，其实呢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想到农家乐，对不对？ 是，尤其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推荐在密云东直东村有上千亩的乡村树，游客呢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趣味乡村采摘的活动。 对，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什么炸乡村鱼之类的乡村饼什么 的。真的是可以吃的那种哈。 对，感受一下去。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老街的墙梁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越来越变黑暗，将把

菜吃奇遇之旅是中杂首次引入欧洲西马戏创作理念，结合中国传统杂技技艺特点，融合多门类艺术元素进行创作的一部实验作品。北京儿童艺术剧院曾凭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想飞的孩子》揽得众多国家级大奖。今年六一，他们又将推出另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北京童谣》。该剧不仅关注传统文化，也关注当下生活，关注孩子们的心灵，讲述了一个缺少爱的能力、人格缺失的孩子最终拥有爱，走向内心丰盈的故事。此外呢，北京歌剧舞剧院将带来歌舞音画《你我的北京》，北京曲艺团将带来章回古书《驼峰行动》，北京民族乐团将带来《生如夏花》现代民族音乐会，中国评剧院将带来评剧《良宵》，北京曲剧团带来新作《花落花又开》，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将上演传统戏《春秋笔》，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将上演木偶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欢迎回来，我们的春天的尾巴哈，就在娱乐最王牌哈，马上春天就要离开，就要迎来夏天了。 对，就前两天我还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片花也是听一天少一天。 啊，真的是这样。 对， 好了，还要特别说一下，在春天的尾巴，我要和大家再一次在首创奥莱见面了啊。 明天， 对，明天下午6点之前，请你们可以早点到。 对，那天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在这个陆续给我们发了一些照片，所以明天我们老规矩还是期待着大家锁定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分享一些好玩的照片发送给我， 希望你们可以到现场去找到我。首创奥莱的金港澳高速19B 出口。好，明天除了我之外还会请到一个歌手的好朋友，带着他的乐队众左和乐队，明天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唱歌，这首就是众左的歌哦。 写好最后一张单曲，送完最后夕阳已远去，城市最美的夜色洒向你最美的身影，有烧香归巢的倦鸟洒满身后无助的床，谁在路上静静喘息，倾听着那长路的 想你最美的身影，有烧香归巢的倦鸟，咱们身后无助的床，谁在路上静静喘息，倾听着那看不到屋檐，生命你在追赶着什么，那么无力又匆忙，我们就像霓虹中独自凋零， 这是他们的歌曲啊，重左乐队当中啊，我觉得很励志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励志轻快的一首歌，叫《生命在追赶着什么》。 嗯，就像我们马上要放假了吗？就是我们可以放慢一下我们自己的脚步了。 对，而且明天他们也会到现场，然后乐队呢会和我们现场一起唱，他们也会演唱自己的歌，同时也会给我做一个特别版的一个伴奏啊。 啊，有朋友说听到这个重左的声音说，一冷不丁的以为是汪峰。 还真是有这么一点感觉。好吧，别忘了明天如果有时间去找我吧，就在京港澳高速十九 B 出口首创澳莱。我们下午的活动呢是应该是五点钟，其实差不多就聚集开始，然后六点就正式直播了，对不 对？ 对， 当然呢我会在直播间等待着你们的照片。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 人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谭维维的歌， 如果有来生， 对，很多人都可以跟着一起合唱的歌啊。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 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下班快乐，假期临近，大家早做计划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演员张家辉啊，他最近转型为导演了，对吧？ 是《演而优则导》嗯、本周他执导的电影《低压槽》就要开始正式上映了。而这几天呢，张家辉也是宣传他的电影频频露面，而关于他的名字的梗渣渣辉又被大家翻出来了。 对呀， 为什么 说叫渣渣辉？到底为什么叫渣渣辉呢？其实张家辉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解释了这个名字的来历。今天的原因重现，我们就来听一下为什么张家辉会被别人叫做是渣渣辉。 原因重现， 装备回收没所谓，是兄弟就来砍我。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版本，是因为哪一天我感冒了，我累得要死了，然后他们拍完那个广告又要我拍那些 endorsement， 然后就拍了这段戏，想不到大家变成一个很，我其实我不明白的，但是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叫起来亲切，我觉得没所谓啊，大家就这样吧。 怎样吧，他说的是怎样吧， 就怎样。 哎，这个前面这个段子就别拿出来了啊。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说话， 就是有那个很浓重的口音。 对，因为就是刚才这个渣渣辉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说自己感冒了嘛，就张家辉那件、是张家辉 渣辉。 对，就是里面有一句话其实是给某游戏代言的时候一个台词。 张贝辉扫眉扫尾是吧，应该怎么说， 他其实是说这个，就是当时在那个网络游戏里面拿了一把，就是这个玩具的这个刀啊，你说是兄弟就来砍我，结果说成啃， 是兄弟就来啃我， 画面就不能想啊。 是， 开玩笑啊。 是张家辉啊，其实很多香港的演员普通话都不是很好，闹出很多梗，不只是香港，还有很多地方的方言口音都很重。我们不妨让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自己家乡的一些话，让我们猜一猜。 从艾克开始吧，好吗？ 哎，我还真的不太会说兰州话。 不是你其实，在节目里面暴露过 啊， 开。萌，开萌， 这是方言吗？这一听就能听出来。 不是，就是你看啊，比方说啊，就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就是很多地方说法都不一样。 嗯，对， 忒好吃了，这东西 忒好吃了。对， 但是东北人贼好吃， 嗯， 是不是 贼好吃？ 对，就是艾科，就是说到一个东西好吃会这么说，可好吃。这东西可好吃。 你是在说那天我们有吃火锅那事儿吗？ 对，可好吃。 这家火锅店可好吃，可好吃了。 对，好吧。 就被嘲笑了一通。 对，好吧，我们接下来来听听渣渣辉和另外一位这个 刘德华。 对，普通话比其实比他好很多了。刘德华，两个人合作的歌曲 《浪子心声》。 这两个人在一起合作的歌，说真的，之前这首歌我还真是没听过呢。 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身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 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事即得坠落也。 这首歌名叫《浪子心声》，好吧，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的预热题马上就出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王牌新发现，我们听听看艾科发现了什么，顺便也要抛出一个问题，看看今天的问题是什么，谁可以接到我们的电话。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来到北京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时间去好好领略一下故宫的风采。很多人都知道紫禁城里有一些不是常年对外开放的宫殿，各自分别关闭维护，如果运气好的时候呢，说不定能进去看到没有人领略过的风采。游历故宫仿佛历史跃然纸上，谈古怀今的感慨难以言表。所以说节假日快到了，这里的人会非常非常多，那么不妨我们挑一个闲暇之余的周末去领略一下故宫呢。一条中轴线贯通着整个故宫，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在这条中轴线上。故宫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称号。只有到过故宫，感受到它的宏伟气魄，用肉眼看到9999.5的殿宇宫室，无论从平面布局还是立体效果，都堪称是无与伦比的杰作。故宫的整体呢，分别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为外朝，以北为内廷。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为中心的外朝是整个皇宫的中心，内廷是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侧的东西六宫是皇帝的居住之所，还有个御花园，由奇石组成的小山分布在四周流水亭阁，加上苍松翠柏的配衬，恍惚间你仿佛看到了画卷当中的历史人物在这里散步的悠闲雅致。走进御花园当中，你会看到雕刻双龙戏珠图案铸成的火焰喷门的香炉，还有和交缠几个世纪的连理柏，都非常的令人注目。经过御花园和坤宁门，来到坤宁宫，这里就是曾经为皇帝大婚的洞房。继续往前走，会来到乾清宫，三宫西侧则是养心殿，绕到后面就是嫔妃的住所永寿宫，在这里还能看到曾经的生活展品，有棋牌、玩具、茶船、茶糕、绫罗绸缎等等等等。游历皇宫的感觉就是仿佛历史跃然纸上，谈古怀今的感慨难以言表，所以不妨挑个闲暇之余和家人一起领略一下故宫的风采。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御花园当中交缠几个世纪的连理柏，是被誉为爱情的象征吗？ Yeah， 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

今天的白给一百块，我们的奖金重新又回到了一百块，因为昨天有一位听友这个最后表现得非常棒啊， 夫妻双双把家还，带走了一百块。 对，夫妻双双把钱 拿走了， 把钱拿，反正今天又重新回到了一百现金红包。我们看看今天挑战的朋友能否来赢取这个奖金啊。 嗯哼， 希望他能够加油了，不管是快半拍慢半拍啊，觉得答对是最重要的。 对， 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嗨，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有种猝不及防的感觉。哎哎，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哪位哪位？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龚爷，我姓傅姓。 啊哦，对，是你，龚。公野燕敏啊，这个名字太好了，就感觉很像小说里的人物，你知道吗？ 哎呀，我的天哪，我今天还没白扮演呢，真打工。 对，其实我看你也参与了很久的时间了，对，但是 对 参与 很久，但是我关注的比较晚，我17年才关注，其实我从16年吧， 啊。 一直在听， 谢谢你。 星期说，感觉白给一百块，这辈子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了。 对，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不会像你们所想的。 每天都在听。 对，所以希望其他的听友大家也能够坚持，要继续努力。今天的题目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可能不太会，我估计。 没关系，重在参与吧。 对对对。 请听题，请问你是人间四月天是徐志摩的诗吗？ 你是人间四月天是徐志摩的诗作吗？ 是是，应该是。啊，不是吗？ 不应该哭了。 脑子里想的都是黄磊你演的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样子。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你是人间四月天，是 林徽因 的经典诗作啊。 哦，林徽因，对对 对 对 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小陷阱啊。好吧。谢谢你， 啊、 再见了。 啊，没事没事没事，好。 对，我估计你回去之后得把这诗给读一遍啊。 是， 没关系，待会儿可以听我们节目啊，好吧？ 但是我们之后还会有9块9小红包发给你啊。 好，我们赶紧让我们的老师导播老师帮我们把电话打给我们下面的一位朋友，看看他能不能挑战成功。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然后我们的著名作曲家臧云飞老师会带着音乐专辑《人间四月天》来做客我们节目，同时呢还有著名的这个花腔女高音啊，这个李梦佳老师，两位一起会做客节目哈。 对，等一下我们要吟诗作赋。 对，所以刚才你们说了嘛，这个《人间四月天》啊， 嗯，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个应该是原诗的名字，它其实是林徽因的经典的诗作了。 对，如果不知道朋友要划重点了。 好，今天下一位朋友又能带出怎样的表现呢？我们来赶紧请他进场。Hello。哎。什么情况？ 他的声音出现了短暂的盲音，为什么呢？ 可能是把电话挂掉了 啊。 嗯，我们 那我们再接一位吧， 看一下哈。好，我们请老师再帮我们打通一下这个朋友的电话。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接了电话之后呢，一听半天没有把他接进来，可能把电话挂掉了。 对，有点不耐烦，或者说行驶在路上有点不太方便。刚才我们参与第一位这个听众发来信息说，好丢脸啊，刚才特别紧张。 不丢脸不丢脸， 真的不丢脸。 而且还有小的安慰红包啊，如果你待会儿把这个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的话， 记得关注白金 FM 杨娟，白石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是不是在线上啦。来 Hello Hello 嗨Hello， 喂， 哎哎，听到了吗？ Hello? 听到了吗？把收音机， 听到， 收音机关一下好吗？旁边的， 关掉了吧？ 好嘞，好嘞，好嘞，可能是信号不太好，你能听得清楚我们的声音吗？ 我能听清楚，没问题。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希望你能够努力啊！看名字叫 QQ 是吧？是你吧？这名字 对，没错，没错。 好，加油！好，我们来听第一题。栀子花是流行歌曲当中常见的一种花，请问栀子花是白色的吗？ 是的。 栀 题太简单了。 栀子花， 百花斑。 对，好了，第二题是一道足球题，请听题。请问，已经退役的足球名将布冯，之前是效力于皇家马德里队吗？ 这个不太清楚，可能是吧。 好的， 又是一位 男生，但是对足球完全不了解的朋友。 你是打篮球的朋友吗？ 你喜欢什么体育？ 是的。 你看，好吧。 网球。 啊，反正就是足球不太了解哈。 都是喜欢大比分的。 对，不太了解。 我们喜欢足球的朋友，你们都藏在哪里？好了，信号实在是太不好了，谢谢你，再见，拜拜。感觉这个朋友是在月球在用的节目， 有种行走到冷风当中的感觉， 对， 是不是？ 好了，两位朋友全部挑战失败了，我们抓紧时间，还有第三位朋友马上要进场。 还能温暖我， 希望这个音乐不要再响起了。 对，这两位朋友就是已经有点出师不利了。 嗯， 哎，有报道的，就是说那个什么比较了解足球的朋友， 对，好，布冯。在退役之前效力的球队是尤文图斯队 啊。好，接下来这位已经在线上了 ，Hello， 嗨 ，Hello， 嗨哦，这个是你吗？叫玲玲呀？ 我们 对，是我 啊， 怎么分不出来？ 对，在看头像是一个很可爱、很漂亮的女生啊，加油，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完成， 好吧？ OK，好。 好，第一题。我们就问一道简单一点的题吧，好不好？ 好的。 哎，这个古人呢，对对方的父母尊称为令尊令堂，请问对方的妻子尊称是令正吗？ 嗯，是吧？ 这一看就懵的， 绝对是懵的。 对， 那这位还你，恭喜你蒙对了哈。 令正啊，好。 第二道题，数学好吗？ 一般 啊，初中的数学题啊，在数学当中，数字有理数啊，无理数， 有理数和无理数，一看就是数学不好。 我以前就是看那个数学题会睡着的人。好，有理数和无理数之分，请问零是有理数吗？ 是吗？ 零不是有理数。 那零为什么不是有理数？ 我记得零既非理数，又既不是理数，也不是无理数。 不，零是有理数。 零是有理数。哦，好。 我们俩隔空握个手。 这个数学课代表和这个物理课代表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其实两个人都不是啊。好。不好意思，答错了。不过顺便让我们可以回忆一下，这道其实还隶属于初中，属于初中的这个数学题。 嗯。 这次不会再忘记了，对不对？ 嗯，已经记住了。 好，谢谢，谢谢你，谢谢玲玲，你可以把一个9.9的二维码截图发给我们，小小鼓励。 好的，谢谢，再见。 再见啦，拜拜。 拜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的挑战的选手了。马上我们的臧云飞老师也会做客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嗯，刚才忘记让他帮我们汇报这个预告题的正确答案。 你来说吧。 连理百是爱情的象征吗？当然是啊。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这道题非常的简单，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也可以获得一个小红包，中间再挑选一位。请问臧云飞老师今天带来他的音乐专辑，艺术歌曲的专辑名字是叫人间四月天吗？ 是或者不是，不用加手机号码，发送了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四月天总是带散的思念，我想见你的脸，念你的时光比相聚长，愿你的界限比爱短，给你的逃亡无限宽广，直到你心慌。 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王牌大来宾，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我们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著名的作曲家臧云飞老师，欢迎。 欢迎， 谢谢， 还有我们的 谢谢观众 花腔女高音李梦佳，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今天肯定是要让我就现场演绎这个花腔的嘛。 对， 因为上一次记得就是 上次学的是京剧。 对，学的京剧。 这次要学点别的了哈。 有听众就发来信说，哎，太吓人了。 对，其实臧云飞老师是经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的，以前来过哈，大家 来过几次。 对，比较熟悉了，大家已经。这次其实是带着李梦佳一块儿，我们其实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艺术歌曲，应该是一个音乐专辑《人间四月天》。 对， 在 美丽的四月。 对，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啊，有必要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普及。 对，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艺术歌曲的专辑，什么叫做艺术歌曲？ 哎呦，这个艺术歌曲嘛，其实它不是分得很细，当然我们国家当时那个大奖赛把它分成通俗歌曲、美声歌曲、民族歌曲，所以呢在那个美声歌曲里面唱了呢，艺术的吧好像就是又跟那个流行的应该是有一点区别吧， 不太一样。 应该是好像 和通俗唱法不一样， 学院唱的呀，学生唱的呀，老师们唱的美声一点点，更在音乐会里面唱的歌曲可以就可能就是 艺术歌曲。 艺术歌曲这样。 对，就是其实包括我们 是不是李梦佳你讲讲。 对，我觉得李梦佳可以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来说一说，包括其实我们听了一下这张专辑《人间四月天》，就其实他的编曲的部分包括作曲的部分其实是很柔美的，很多的部分啊， 是， 但是唱的部分其实是需要很高的技巧的，他又好像跟普通的通俗歌曲又不一样。 对，这个歌曲你看你是人间四月天，当然现在是在暖暖的四月嘛。我们把这首歌奉献给大家。这是呢由我们非常声音非常优美的青年歌手李梦佳演唱的，是他和蔡国庆老师一起演唱的。蔡国庆呢是有点通俗，他呢这又有点美声，这样结合到一起，应该是画面也是很漂亮的。 是，其实这张专辑是一张特别有诗意的专辑，比如说你是人间四月天呐、还有面朝大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想做这样一张专辑的呢？ 对，这个专辑说来也特别有意思。当时我们团是在创作《西柏坡组歌》特别严肃的一个环境下面，然后呢，因为李梦佳当时是李梦佳还有丁小军，丁小军我给他写的天下相亲。 对， 李梦佳我给他写的是 梦想照亮 未来。这么一个，因为我给他们写的歌嘛，所以就老在一起。他后来就说是啊，那个当时他是在蒋军艺术学院正在上学，然后呢就提出来说是臧老师能不能给我写个艺术歌曲。我说哪个艺术？那因为正好是在四月嘛。 对，我们决定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是去年的四月。四月份的这个时候。 那这样在四月他提出来，四月写什么呀？他就说，哎呦，我能写什么呀？能不能写点艺术的？我就想那四月嘛，一下马上就想到林徽因的这个诗。 对， 特别有名的诗，你是人间四月天。我说那就把它谱了吧。他说那太好了，你就给我谱了吧。然后我就给他好像一个下午就谱完了。 对， 谱完以后呢，他演唱是非常快的，马上就进录音棚，钢琴一弹就唱完了。唱完以后我想，既然写了你是人间四月天了，那我就马上想起来林徽因 徐志摩， 对，啊， 就想起来好多好多故事嘛， 包括我看有其实有冰心的词，就是你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特别经典的词作， 很诗情画意。我们选 然后马上就想了，就来了一个 非常经典的，对， 然后马上就写了一个，马上就写完。我不知道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然后他唱完以后呢，哎呦，我就守不住了。其实他没约我写，我说不行，我还要写，马上就写了冰心的。纸船，又写了 风致的小河， 风致的小河，嗯，还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那个 美丽的错误， 美丽的错误，一下就写了八首。 其实我看李梦佳在这个专辑里面，其实也自己也写了一段，说春天是一年的开始，四月是春天的盛季。然后轻抚着如 琉璃 般，哎，你可以背下来了，来， 对， 来， 去年写的， 来 现场演绎一下， 现场来一段嘛，来， 轻抚着如琉璃般美丽的岁月，在这样的季节里，一个机缘巧合，于是有了这张专辑的美好想法。如若把春景比作你，在这样朦胧诗意的季节里，你心中会有怎样的春景呢？四月的天是我还是你？这是我的个人首张专辑《你是人间四月天》。 嗯， 谢谢。 好的，就是我觉得当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之后，有了这张音乐专辑，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对于我们的听友来说，我们赶紧来听听看是怎么去表达这个词作的部分的，好不好？ 是，好，好的， 好的。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吧。其实刚才臧老师也提到了，就是两种唱法的结合，对， 对，它也是很独特的一种表达方式。 人间的四月天，小巷点亮了四面风，精灵在春的光年中叫着遍，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看这首歌曲之后， 对， 瞬间好像对你是人间四月天那首诗有了重新的认识。 对，而且我觉得桑云峰老师这个曲的部分特别，像这一段特别柔美， 嗯， 特别像清风拂过脸庞的感觉啊。 对，暖暖的， 对，暖暖的。 特别想问二位，就这张专辑当中你们最喜欢哪首作品呢？ 是这首， 都很爱，但是如果说最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人间四月天嘛。 哎，真的是这样。哎，我看你自己有一个微信公号哈，叫孟佳声乐小课堂。 哇， 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对， 你那个其实这个公号里面也是会每天给大家推荐一些自己的歌，教大家唱歌之类的。 对，是这样。就是当时有这个孟佳声乐小课堂，我的最初的想法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七首艺术歌曲，因为我觉得艺术歌曲，刚才就是说到艺术歌曲，其实它是就是直面意思，就是艺术性很强的歌曲，它比通俗啊什么别的一些歌曲要艺术性更强一些，需要可能需要你去了解很多东西之后才能够去走进这首作品里面， 对， 倾注更多的情感，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臧老师写完这首歌之后，然后你再拿到歌再去唱之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功课去准备，去了解林徽因这个人，包括他的词作， 对，是的， 诗作，对， 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当时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诗很久了，所以也带着一种情感去唱的。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因为这首诗，然后认识了林徽因，或者说也知道他们的爱情故事， 对，更深刻的理解， 对。

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王牌大来宾，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好，我们今天呢，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著名作曲家蒋云飞老师，再次欢迎， 欢迎， 谢谢谢谢。 还有就是声美人美的李梦佳， 真的是， 大家好， 对，今天很高兴二位能够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艺术歌曲， 对， 同时呢聊一聊，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四月啊，就是没剩几天了啊，就是4月26号的这个傍晚和黄昏之时，马上就要到五月份了，但是我们其实。恰好呢在这个时候算是我们可以说回顾或者说我们纪念这样的特别美的四月天， 对， 对，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四月份， 对， 当然我们其中会提到了很多冰心啊、舒婷啊、席慕容的一些作品， 对，徐志摩啊， 对 对， 其实诗歌最好的当作词最好的好处就是让别人会产生一定的共鸣， 是， 比如说水调歌头一想就能想起来，就王菲曾经唱过这首歌， 对， 对， 对， 那当然对于很多创作者而言也会带来很大的难度，就如何把这一首诗融会贯通其中呢？ 对， 是那个刚才说到了那个你是人间四月天， 对， 写完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李梦佳约我写的，他说一定要帮我写一首这个，我写完以后呢我就情不自禁了，我说哎呀，我就想到，因为想到了他这首诗，想到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感情啊，他们的友情啊， 对， 那些生活，然后马上想到了，联想到了徐志摩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也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一首诗，为什么呢？他每一段就是三句，就是三句，但是他写了七个方面，我就想的这个诗人每一段他是在不同的感情中间，有的可能是朦胧的爱，有的可能是一种就撕心裂肺的那么一种情感，有的是完全，其实七段他表现了他七个不同的情绪， 对， 然后呢我就拿着这首诗念着在钢琴前我就写完了， 但其实挺难写的，因为诗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但是如果你要去创作这个音乐的部分的话，就其实提了很高的要求，怎么去又要去把他的那个韵味儿，像刚才您说到的这几个方向的那种朦胧感，或者是情意传达清楚， 对， 是不是您有去真的是研究了这首诗？ 它是七段嘛，啊、我就根据它，哎呀，想我想着这段，它可能是在一种啊，这样的一种爱、啊，那呢可能是那样的一种爱，这样可能是又是这样，反正它都是，它永远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啊，永远是在一种在找寻、在追寻、在追寻着爱、在追寻着爱人、在追寻着一切美好的东西。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吧，其实当时我们正在演出西柏坡组歌 啊， 演出完西柏坡组歌呢，我是演出前把这首歌写完的，写完演出完以后呢，已经都10点多了吧，我说哎呀，我说孟佳，我写了一首歌，他说你又写一个歌，我说是啊，因为写了人间四月天，我说我又写了一首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但是我写完以后不知道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特别想听到，然后呢孟佳说那就咱们进录音棚试一下吧，因为他试谱很快，我写完谱子以后我弹的钢琴，他就马上就拿着谱就试唱，就把这首歌其实就一气呵成，到现在听的这个版本也是他当时其实就是 第一次唱， 他就是等于他试唱完了以后，我说感觉非常好，我说不用再唱了，就是那天就是从晚上10点钟一下唱到好像 凌晨，录到了凌晨 两点多，一直把这首歌唱完，哎呦，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说哎呀，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原来是这么一个的感觉。 对， 然后呢，过了一天以后，我又把乐队写上，我又把乐队铺进去。 那、这其实就是前面我们说，先是唱了这个《人间四月天》啊，后面然后又唱另外一首，就是其实在这个历史上，或者说我们其实大家都会经常把林徽因和徐志摩放在一起啊， 对， 就这两首歌， 当然 对，还有梁思成，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个故事，一直到今天，其实还是不断的被人们去说起， 对， 会谈起哈、啊。 对，所以说当我们脑海当中出现这些经典的这些情谊的画面的时候，其实这个词就流淌出来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录是不是也会做一个对比，比如说我在录四月天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我后来录这个徐志摩的这个歌， 哎，得分裂一下， 是不是会带入一些，有些代入感， 必须会有的，必须有代入感，但是也有自己的一些情感放进去的东西。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拍这两首 MV 的时候吧，你是人间四月天，李梦佳跟蔡国庆在一起拍的时候是阳光明媚，但是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时候，是下着蒙蒙的细雨，所有的摄制人员我们都是在雨中把这首歌给拍完了，而且拍完了以后的那种感动， 这就是所谓的天公作美，是有这 样，大家一起想的啊，那个年代30年代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对， 我们也在追寻前人的一种梦。 对，孟佳其实也对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做了研究，包括这个诗作他是当时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徐志摩去创作的啊， 对， 可能在录的时候也会把这个情绪带进去。那我们其实现在可以这样，因为想要去了解一首诗的美，其实就要去真的去听它的文字的部分。 是。 然后呢，我们待会儿再来听听看我们的歌曲，我们来结合的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先听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 黄磊， 对，黄磊来朗诵的这首诗，好不好？ 好啊，好啊。 因为他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当中饰演了徐志摩，而且形象算是深入人心的， 比较贴切了。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它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 听完了黄磊这个版本，我其实现在特别想听一下那个 李梦佳的版本， 李梦佳的版本， 给我们现场演绎。 你平常自己喜欢 诗吗？没有唱的好听， 是吧？ 很喜欢。要不我们不妨今天来在节目当中试一下，好啊？ 我们来一段，来一段啊！来， 给你酝酿情绪的几秒钟的时间。 刚才是黄磊版本的，现在是李梦佳版本的，好吗？来，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它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觉得念的也挺好的呀、 是，而这首歌曲应该算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了， 对 吧？而且就是他其实是女生和男生诠释的角度完全不一样。 对， 刚才黄磊那个版本就感觉像一个大男孩对于生活感情的迷茫， 对， 就一个小女孩懵懵懂懂的样子。 对，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好不好？ 直到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里清波里依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 实特别想问袁藏老师，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么多经典的诗作、我们做了新的创作， 对， 变成了这样的一张音乐专辑，这些艺术歌曲出现在大家的耳边，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觉得哪一首对您来说挑战是最大的，难度最高的，相对改编起来 最大的，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我不知道风， 就是现在这 个，因为这个吧，它是这三句，它永远在每一段我都要写出不同的这个 情绪， 而且还要写出艺术歌曲的这个难度， 就很难递进，这个 很高的， 对， 它这个技巧也很需要， 对，所以其实孟佳刚好她是因为是花腔女高音，所以就是在驾驭这首歌的很多起伏或者是递进的关系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 是 这段呢。 是在梦中，他的复兴，我的伤悲，伤悲，伤。 家其实在这首歌，我觉得后面这个，因为它整个的伴奏最后也是用的是宏大的这个交响乐的部分，对， 是， 所以就是把原来有一些朦胧的这个诗作，到最后唱的又很有力道了，对， 是， 对，前后的反差是很大的， 对， 哎，我看了一下资料，就是你是89年出生的，对吧？那平常其实也是有这个读诗的一些爱好吗？ 对，你自己是平常也会读一些诗歌，对不对？ 很喜欢诗歌， 可以和我们分享几个你比较喜欢的，除了这张专辑之外的呢？ 对，有没有？ 我现在只喜欢专辑里。对， 这几首是重点推荐的。对， 你知道最好奇的就是，尤其你们这种唱这个女高音的，平常大家都会很好奇，你会不会听一些民谣啊，或者通俗流行歌曲？ 对，说到这儿，其实我很喜欢有现在就是也比较有名的一个歌手叫程璧 程璧， 对， 啊， 他好像唱了很多有关于诗作的一些民谣歌曲， 对对对，是这样， 他唱的是李元盛的一些歌，专辑，那个诗歌， 对， 翻译过来的， 我很喜欢，很喜欢他。 哎，我有一个问题特别的好奇，我们30秒钟之后我来问一下，好不好？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我从不肯忘记了一张纸，总是留着。 其实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啊，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问起，就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因为你自己是唱这个花腔女高音，刚才说其实你也听一些流行的音乐嘛， 对， 那自己如果你去比如说跟朋友一块儿去唱歌的时候，你自己这个转换什么呀，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好？ 是无障碍转换， 就是可以自由切换，对不 对？ 对， 是的，我也很喜欢唱很多流行的歌曲， 就比如说去 KTV 会点这个周杰伦之类的 啊，会的， 会饶舌一下吗？会， 也会。 其实我还真的 多元化的， 对， 饮酒醉， 特别想让就是孟佳回头唱一首流行歌曲的感觉给我们也听听看， 下面可能也会有很多新的尝试 哦，太棒了，这首歌是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纸船》， 纸船，是冰心写的， 对，你看就是专辑里面这些优美的词，优美的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林徽因，然后我们说到了徐志摩，这是冰心，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从小就学习的，或者是大家很熟悉的， 对， 课文里面会有的，包括还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孩子， 这些优秀的诗啊，我们听一小段这首歌好不好？ 我要吃不灰心的每天， 家就是这次跟臧云飞老师合作，其实也是从刚才我们其实臧老师提到了，我们其实先是从一首歌曲的邀约开始的。嗯， 对。 跟他的合作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来评价一下臧云飞老师？他是不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对。 臧老师，我认识臧老师也有很多年了。我觉得和臧老师学习接触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艺术家。就是艺术家，是对他应该是最准确的一个标签。 是这样的。 严格其实对我其实挺严格的。但是就是也会有一些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就是 小摩擦 、嗯、对。但是后来都是被臧老师给说服了。 对。 很多就是臧老师经常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然后就是传递给我的时候，我可能很难接纳，但是当我接受了这一切之后，再回过去看，发现臧老师真的很牛，很厉害。 臧老师真的很厉害。都还记得我们上次聊的那个一年有365个祝福那个 啊、哦，是的， 时针对， 是 转了多少圈那个。 他的思维就是，我们这也是和臧老师第二次见面了吧？就是每次能感受到你的作品当中是充满了很多不一样的新起点的，而且就是通过自己的学生介绍自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认识。除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之外，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冰者。对是。 对，臧云飞老师觉得这一次《柠檬家》就是对于这些诗的一个诠释，或者对于您做的这些曲，然后整个出来的一个效果，您自己是怎么去评价的？ 我觉得孟佳的他声音特别独特，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特别干干净净的那么一个、那么一个声音。因为现在吧，大家都很浮躁， 对， 有时候做音乐的人很浮躁，都是在快餐式的文化，都是噔噔噔噔噔。 对， 但是能静下心来欣赏一个艺术歌曲，演唱一个艺术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尤其李孟佳出来的这一组歌， 对 啊、国家大剧院他们的那个也约请我，就希望把它作为一个音乐会 哦，专场 音乐会来给大家推出来。我们也正在谈这个事情，也希望到时候观众同志们能喜欢。 对，我觉得可能契机也刚好，因为其实到了这个阳历，到了这个五月， 是 其实刚好是阴历，其实四月啊，就是我觉得四月天也其实是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把这张专辑《人间四月天》，或者把这些专辑当中的这些美丽的诗，然后变成这些动听的歌，然后推荐给大家。 对，现场呈现效果应该也会不一样。 对，我们看到了一条留言，我觉得特别好。 对， 因为其实你看，平常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播放的都是流行音乐啊为主。今天其实这个节目的契机，这个听友就特别提到，他说老白今天节目的契机，这样子的四月天和风格的和这个风的诠释，好像轻抚了我多日来的忧思。他说为情所困应该是最无解的，唯有音乐来愈疗。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此情此景下，你这样他去听一些有情苦的或者很情苦的歌，他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化解心里的忧愁，但是刚好我们今天这些歌就可以好像是按摩人的心灵一样， 是 好开心，效果 给人暖暖的感觉。 是因为它是用诗作来传承的 嘛？对。 其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小窗之歌》 啊、有一个小窗， 是吧？ 对。 就是很好奇的是，整张专辑你们的创作过程是用了多长时间？ 哦，两年吧，两年的时间。 它是断断续续。其实我写完是一个月之内把它写完的。写完以后吧，就给放在那儿了，放在那儿了。过了好长时间，是不是要把这些歌拿出来出版一下？然后中国唱片社呢，他们就特别觉得我们把它应该，是因为现在很少人写艺术歌曲， 对， 也很少人唱艺术新歌，大家一唱就是当年30年代的歌曲，或者是国外的一些技术。说现在今天的这个艺术歌曲，哎，然后呢，中国唱片社就把它出来了。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算是强烈的推荐大家去听这首， 《人间四月天》的专辑。 对，然后这首歌其实是重中之重向大家来推荐的歌曲了哈。这个版本是和蔡国庆老师你们一起来合唱的。 对，